朱子吟对他讲过，他在梦里感到很冷，很冷。这是一种什么预兆呢？子吟现在在肘部断裂处露出骨头，这与朱子吟讲过的一样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只从湖底打捞上来的手臂并没有被水泡得发胀，除了断裂处有轻度的腐烂以外，整个手臂还沉甸甸的，有结实的感觉。这表明这只手臂沉入湖底的时间并不长。红鱼将这只手臂递给了武刚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，但肯定先留下来再说。武刚伸出手，抖抖地接了。他曾经被人砍下了手指头，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害怕过。穆丽伸出手，做出要抢回手臂的样子，但他已经无力站起来了。红鱼蹲在他的身边说，昨天晚上你看见什么了吗？这是红鱼第一次想和穆丽谈谈，他想从他近乎疯癫的感觉中发现什么。而这之前，红鱼是更相信理性的。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突然感到，也许没有道理的预感和直觉倒比什么都重要呢。穆丽喃喃地说， 昨天晚上我出不去，武大哥把我锁在屋里了。 穆丽说着用手指着武刚，武刚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红玉继续问，那你听见什么了吗？ 当然听见了，我听见我妹妹在外面走动，她到处找我，但是我出不去，我拼命的拉门拉不开。 红鱼的背上不断的沁出了冷汗，鬼魂在楼里乱窜，他以前怎么就不相信呢？中午时分，红金打来电话，说京城那个叫曾天的算命和风水大师已经起飞了，是他送到机场的，估计下午晚些时候就能够赶到别墅。红军说，曾大师问他说，你的老板要什么？红军说，没什么具体的东西要要，我老板一切都挺顺的，只是献你的大名，想见见你，随便聊聊，也许能够得到你慧眼的指点。至于费用吧，大叫曾大师放心，5万10万的都不成问题。红鱼知道这是这种人跑一趟的身价，之所以不能先让这位大师知道什么，是这样才能看出他有没有真本领。通完了电话以后，红鱼叫来武刚，要他将别墅的一切安排正常，大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见到大师的时候谁也不许提起别墅里发生的各种事情。太阳已经当顶了，红鱼坐在露台的遮阳伞下，又想到了和舒子吟在一起的日子。他想，如果大师发现真是鬼魂害了舒子云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 丢下这别墅，一走了之，走得远远的。不行，至少得让大师找到舒子吟的尸体才行啊，不然他将死不瞑目。想到这里，红玉的眼睛里又涌上了泪水。他想，他这一生中少有泪水，他什么都能挺住。但是这一次，一安静下来，眼睛就发涩。命运将他该有的眼泪还是给他了。云儿送来了午餐，放在小圆桌上。红玉摆摆手，叫他拿走。云儿说，这样不行的，主人，你一定得吃点东西，这样舒姐在地下才能安心呢。这句话让红玉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她抹了抹眼睛说，昨天晚上你怎么不叫住舒姐？你叫啊，你要是大声叫，也许她就不会往湖边走了。云儿说，他当时叫不出来，他说他喉咙不知怎么的就像给堵住一样，他全身发抖，他只能眼睁睁的在窗户里看着舒子吟消失在树林后面。哎，这是一种没法阻挡的事情啊。红鱼说着长叹了一口气。云儿此时站在他的身后，用小拳头轻轻地捶着他的背。红鱼勉强吃点午餐，想到那个曾大师下午会来，便到楼内各处走了一走，看看各处收拾得当没有。他沿着走廊走得很慢很慢，他不断地推开房门，进到各个房间去看看。他并不是要在曾大师到来之前感受点什么，而是突然觉得这栋别墅很陌生。这到底是谁的居住地呢？他突然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下午四点，旅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薛英打了电话说，曾大师已经到了，他立即陪他坐快艇过来。红鱼立即通知了武刚，叫他看见快艇的时候便来叫他，对这种大师理应到岛边去迎接的。这样当快艇驶进小岛的时候，红鱼和武刚已经站在岛边了。快艇越来越近，红鱼看见薛英的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老头，面貌还是不很清楚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当快艇接近小岛的时候，船头却改变了方向，贴着小岛向南驶去。红鱼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啊，这曾大师上岸之前要先围着小岛转一圈。很快，快艇从小岛的另一个方向转了回来。曾大师上岸的时候，红鱼看见他瘦削的脸上眼睛很亮，走路的时候也有一种气宇不凡的样子。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师。他和红鱼握手的时候，有一种应付的感觉，显得非常的高傲。红鱼将他请进了三楼的小茶厅，从下船到茶厅坐下，这一段路曾大师走得很缓慢。他先是站在上岸的地方，眼光望着别墅的尖顶，然后视线向下、向左、 享用。这样，整座别墅就已经被他装在心里了。他即将进门的时候，又在花岗石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进门。没有让女佣人打扰，武刚亲自给曾大师递上茶，然后自己就站到门外去了。曾大师啊，千里迢迢而来，本人真是不胜荣幸啊。请用茶。红鱼礼节地说着。 洪老板不必客气。 曾大师不动声色地说。 见面便知洪老板是大贵之人。此次让我来，究竟让我看些什么，不妨明示。 红鱼说，随便随便。事业、财富、住宅、寿命、婚姻等等，大师都可以任意点拨。曾大师突然将脸一沉，严厉地说： 胆大，你命虽有贵，但不可求全。一知四海，但人生能求得其中一二足矣，若要全知，便是全不知，此乃弃暗投明之道也。 红鱼一惊，这大师的念念有词中果然是颇有气象，他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语言方式点头说，大师所言极是，刚才见大师环岛一周，不知我这里可是发达之地啊。曾大师品了一口茶，然后说， 恕我直言，刚才环岛所见皆是蟒蛇之灵，在此居住，男人尚可，女人则凶多吉少。不知洪老板当初建房，何以选择此址啊？ 红鱼心里一沉，这种说法与两年前请来的和尚说的是一模一样啊。莫非这个岛真的有问题？红鱼说，哎呀，当初啊，那是无知而为呀、啊。可是现在是木已成舟，不知可有什么解法？曾大师盯着红鱼的脸看了一阵子，然后说， 蟒蛇之腹乃万劫不复之地，你能在此平安，皆因十五年前险死过一回，由此识得鬼神，有了辟邪之力了。 曾大师言重往事，使红鱼叹服，他决定向大师求救了。红鱼说，实话相告吧，有以女子之命，想请大师算算。说完 红雨便将舒子吟的出生年月日告知。这是他清理舒子吟的行李的时候，从他的身份证上记下的。曾大师听完了以后说：“ 这人今年26岁，在什么时辰出生的呀？” 寅时。 寅时。 曾大师闭目而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但听不清念的是什么。突然他怒眼圆睁，直视着红衣说：“ 洪老板，告辞了。你拿一个死人之命让我来算，是想捉弄我不成？” 刹那间，红雨感到如雷炸响，他拉住了曾大师说：“大师，大叔恕罪吧，这正是死人，是死人。可是我想知道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的尸体在哪儿？请大师指教，指教。”曾大师这才重新坐下，闭眼默念了一会儿：“ 从命相来看，此女子被水相克，且与屋相近，鬼魂极易上身，若死必在水中。刚才环岛之时，我已经闻到水味异常，便知这水下之鱼已感有蟒蛇之灵，可食人于瞬间，故尸不可着也。” 红鱼呆若木鸡似的听着，他慢慢的感到头脑一阵晕眩，他艰难地对着门外的吴刚说：“送客。”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夜幕再次降临，雾气像五角行走的怪物从湖上包围着小岛，时不时的有只什么鸟在树林中发出怪异的啼叫。别墅的尖顶上闪着星星的诡秘的眼。红雨走下楼来，他想找穆丽聊一聊。他在心中抗拒着那个算命大师的说法，因为穆丽的妹妹的手臂就没有被鱼吃掉。他想从这只手臂找到线索。穆丽的房间里没有人，红鱼又走进另外几个女佣的房间，全都没有人。他在窗口探头望了望，看见女佣们正在卢老头的小木屋外围成一堆，好像有什么事。红鱼走了出来，女佣们见他走来就不吭声了。和女佣们站在一起的卢老头走过来对红鱼说，这些丫头都不敢回房睡觉了，他们要我住到里边去，将这间外面的小屋给他们挤着住。为什么这样？ 啊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啊，他们都在各自的房间里，云儿房间的门呢却被悄悄地推开了，他看见舒小姐走了进来。嗨嗨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 楼老头转身对云儿说， 是这样的。 云儿的声音发着颤，他说， 当时我正在整理床铺，听见身后门响。 我以为云儿的声音发着颤，他说， 当时我正在整理床铺，听见身后门响。 我以为是梅花或者是桃花进我屋来了，就没在意，也没有回过头去看，只是说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玩，等一会儿啊，我还要上楼去整理主人的房间呢。可没想到进来的人并不说话，只是从后面抱住我。我感到这个人的全身冰凉冰凉的，我扭头一看，天哪，是舒姐。她的脸上头发上沾满了苔藓，我吓昏头了，一边挣扎一边叫。跌倒在地上以后，梅花桃花和茉莉都跑进我的房间来了，他们看见我坐在地上就大叫，但他们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们问我怎么了，我就讲了刚才发生的事，大家都吓坏了，都说不愿意在这儿工作了。我说不行，实在害怕的话，我们住到小木屋去。当然，我也确实害怕极了。 云儿的经历让红鱼又惊又喜悦，他甚至想， 今天晚上舒子云会走到他的房间里来吗？他想，他如果来，不管他是什么样子，他都不会害怕。他要拥抱他，吻他，他要留住他，不让他再离开。但是看见女佣们害怕的样子，他愤怒了。他恶狠狠地吼：瞎胡闹，都给我回房去。舒子吟会出现，这个念头让红鱼立即回到了他的房间。他将房门半开着，担心关上房门会让舒子吟失望地离去。进屋之后，他将楼梯上、走廊上的灯全部关闭。他想，只有完全的黑暗中，舒子吟才会到来。他坐在卧室，只开着微弱的台灯。不一会儿，走廊上有了脚步声，接着有人走进了他的房间。 你怎么开着房门呢？ 是云儿的声音。 红鱼失望地看着云儿，她穿着女佣常穿的白衬衣和黑色短裙，局促不安地站在屋里。她说： 主人，你该休息了。 说完，她就按常规进了浴室。 红鱼听见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，不一会儿他走出来说： 水都放好了，主人你去洗澡吧。 说完他便开始整理床铺。 红鱼躺在浴缸里，头脑里晕乎乎的一片。他将一只腿抬起来，感受着水的浮力，湿热的，柔软的，好像还有一点弹性，这就是水。水与身体亲密无间，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和人的肢体这样贴切吗？没有。唯一与之相近似的是另一个人的眼神、语言、情感，这些和水相近的东西，它可以交融和覆盖一个人。从这一天起，红鱼感到自己的生命将发生变化，他的全部渴望和热爱像临风的树枝一样伸向这个盈盈的空间。突然，红鱼在浴缸里坐了起来。他惊触地发现，死亡的诱惑正在水雾中包围着他。 原来，死亡是让人有一点点向往的。他向邻家的院墙上伸出来的花枝，忍不住让人去揣想院子里的模样。红鱼想到了15年前，巨大的商业破产也使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那一种气息当时像洪流一样涌入他的鼻孔、他的气管、他的肺部，但那是一种绝望的气息。他如果那个时候吹灭他的生命之火以后，他将坐在冷寂的冰山上与这个人世永远对抗。他至今庆幸那次从死亡的夹板中逃出来。绝望和仇恨是一堆煤灰，滚入其中的死亡既无尊严，他也让这个世界 突袭。 恨是一堆煤灰，滚入其中的死亡既无尊严，他也让这个世界凸显狰狞。而今天夜里，他分明看见了死亡也可以是一个天使。他用如水的手抚下你的眼帘以后，你就可以进入那道陌生的院墙里面去了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像儿时扮家家那样重新确定你的身份。洪玉祥与他一起过家家的一定是个小姑娘，他正和他扮夫妻的家家，小姑娘咯咯地笑着，那是舒子吟的笑声。这是一个令人恍惚的夜晚，从浴室到床上，红鱼记不得期间的任何过程，直到正在替他按摩手臂和肩膀的云儿压疼了某个穴位，他才突然回到了现实中。几点了？ 半夜过后了。 你一直就昏昏沉沉的，我不敢离开。我听见你叫过几次子吟。 舒姐可真幸福，我想她在地下也可以安心了。 红鱼完全清醒过来，这是在他的房间，是舒子吟消失的第一个夜晚，是湖边打捞过后，京城的某算命大师来过之后，一切仍是未知的第一个夜半。而云儿还留在这儿，是他看见舒子吟昨晚走向湖边的，此刻在夜半的寂静中抚慰他。他赞美子吟，并反复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。红鱼猛地跳下了床，点燃了一支雪茄后说，昨天晚上你看见子吟走出别墅以后，先在门外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。 是啊。 可是在你房间的窗口是看不见那个台阶的，不在一条平行线上，那台阶是退后了几米见的呀。红鱼在傍晚时进入女佣房间不经意的观察，这时候突然像闪电一样的亮起来了。云儿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了，他额头上顿时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。昨天夜里，舒子吟是在夜半时分走出房间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先睡了一会儿，可能是和红鱼交换了房间的缘故吧。他睡得不是很踏实，想到红鱼此刻正睡在阁楼上，他感到又感动又担心。后来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梦见自己掉进了一个冰洞里，他冷得发抖，想爬出那个洞，但四壁全是冰，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。他想喊，但喉头像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。他一急就醒了，醒过来以后想到穆丽老是念叨他的妹妹就住在别墅里，并且说他冷，而舒子吟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感到身体很冷，并且做很冷的梦。这是一种什么预感呢？他无法探知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在半夜时对别墅做了一次探寻。 他相信，如果别墅里藏有鬼魂的话，在夜半时一定会被他遇上，而他将不再害怕。他迫切地需要一个结果，一个真相。就像儿时望见云雾中的山顶，就想上去看看一样，结果迷失在山中，差点饿死。当时由于那时候太小，而现在他觉得自己有的是力量，何况就在别墅里，各处的房间里都住着这么多人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舒子吟睡不着了，他决定在别墅里再做一次夜班探寻。他穿上 T 恤、牛仔裤、运动鞋，他在地板上跳了跳。冒险总使他活力旺盛。他走出房间，先站在走廊上往两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往通往阁楼的那一头走。红鱼就住在阁楼上，他能上去看看他吗？他这个时候非常想看到他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傻丫头，这是夜班呢，撞上去会把红鱼吓一大跳的。于是他在上阁楼的楼梯口站了下来，这里便是他曾经撞上吊死鬼的地方。现在这里亮着灯，有几只飞蛾正拼命地撞着灯罩，发出了噗噗的声音。这声音被夜半的寂静放大，听起来让人心里毛松松的。舒子吟打消了上阁楼的念头，转身回到走廊，向另一个方向走。走廊上的灯都亮着。红鱼的这个安排使别墅显得通宵有人活动，但是也有缺陷，这就是廊灯之间的距离远了些，这使别墅内显得明暗不均，抬眼望去反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恍惚感。舒子吟踩着光影走，地板被女佣们擦得很亮，她的身影映在上面，随着灯具的变化，那影子也时长时短的变化。她依次查看了三楼和二楼的那些空房间，他不断地开门关门。夜半的空寂中，他觉得自己也像是一个灵魂了。这样想着，他觉得没什么可怕了。只有一次，他打开一道房门往里面推的时候，房门开了一道缝以后便推不动了，像是有人抵在门后似的。那一个瞬间，他还是出了冷汗，但接着用劲儿一推，门开了。他看见一把倒在地上的扫帚卡在了门下边。夜班的别墅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舒子吟到了楼底，客厅里一片漆黑。他一走进去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正在犹豫需不需要摸到门口到外面去看一看，突然他在黑暗的深处发现了一点隐约的光亮，这光亮将他带到了客厅左面角落的一个通道，前面是一道双扇门，门缝中透出了灯光。他刚才看见的光亮，就是这灯光打在客厅角落的一幅金属画框上反射出来的。舒子吟好奇地走到门口，轻轻一推， 门开了，原来这是厨房。他到别墅以后还从没有进过这里。这厨房很大，显得很空旷。他沿着灶台走了几步，看见厨房角落还有一道木门，他走过去拉门一看，一道向下的石梯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地下室，他吃了一惊，下面是什么呢？储藏间吧。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，感到有丝丝的冷风不断地吹到脸上。石梯在中途拐了一个弯，再往下便是黑漆漆的了。幸好没走几步，舒子云的手便触到了冰冷的东西，那是一扇沉重的铁门。他用劲一推，门开了。突然扑来的灯光使他一下子看不清里面的东西，同时他听见一声惊叫，立即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地狱中的景象。一张破旧的长条桌上躺着一具直挺挺的赤裸的女尸，一个弓着背像解剖师一样的男人正直起腰来。在惊叫的同时，他手中的小刀也当的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。这不是小胖子吗？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